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Hello， 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过年之后第一个工作日早晨的青年说，我是青年王爽。 Hello， 大家好，我是青年高哥，很高兴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见面。 又来了一位颜值特别高的男主播。 哎呦，不敢不敢不敢。希望大家能喜欢高哥啊，我这个春节后上班的第一天还没醒过来呢。 还没醒过来呢， 因为一般都是做夜班的夜间节目的，今天来了一期早间节目，所以要缓一缓。 所以说新年新气象，也许新的一年你需要早起了。 跟着大家一起啊，感受一下早上的节奏也是挺不错的。 那今天呢是2月22号，也是我们这个新年之后假期结束的第一个工作日，也是农历的正月初七，所以在这里呢也是给大家还是可以拜个年的啊，继续祝大家这个新年快乐。 十五之前都是年嘛，祝大家狗年旺旺旺， 狗年旺旺旺哈！今年，这今年的过年我觉得有点没气氛，不知道高哥的这个年过得怎么样？ 我还可以，是在北京过的吗？ 我是在北京。 北京的小伙伴可能觉得现在过年的这个感觉不浓了，尤其今年五环之内不能放花，不能放炮了。所以说如果您住在五环的话，可能感觉不到这种春节的气氛了。很多朋友都说到五环之外啊，去放一放花呀，感受一下。其实现在对于我们这代80后，我是80后，80后这代人来说呢，过年可能已经没有像以前那么新鲜了。前两天我看春晚的时候还记得，春晚里面说了，春晚已经办了30多年了，正好是伴着80后成长起来的。 是的， 所以说这30年前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春晚很新鲜，过春节的时候看看春晚啊，放放烟花，很有这个气氛。但是30年后到了今天，还有什么样新鲜的方式让我们去感受过年？这恐怕是下一步我们应该想一想的啊。 我看朋友圈里很多小伙伴都去海外过春节了，虽然这个过年的气氛更淡一些，但是可能对于自己来说是一个新鲜的体验。我觉得现在这是一种过新年的新的方式了，因为毕竟在这个物质极大丰富的当下，可能比如说吃吃喝喝或者说聚聚会，对于我们来说已经太稀松平常了。对，好吧，那就先提示大家我们今天的这个天气哈。今天天气呢是多云转晴，最高气温9度，最低气温是-5度，空气质量是良。再来关注交通方面，今天的限行尾号呢是3和8，从早上7点到晚上8点，限行的机动车禁止在五环以内行驶。 今天呢我们节目互动话题是，这个话题挺有意思的啊，相亲时遇到的奇葩经历。 尤其是这个春节期间，可能很多的这个年轻的小伙伴会被家里安排相亲， 几件大事儿吗？有没有买车呀？有没有买房啊？工作怎么样啊？有没有找到对象啊？ 结婚了要不要生孩子？要不要生二胎呀？ 对，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跟您一起来关注一下几件大事之一啊，相亲。您这个假期有没有安排啊？相亲时遇到的奇葩经历有哪些呢？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来跟我们互动交流。 那提示大家，我们的收听和收看方式，你不仅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双屏收听我们的节目，最关键的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画面了，跟我们互动起来，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春节你有没有被要求去相亲呢？ 另外呢，大家在9点整的时候还会听到我们的节目邀请有青年会客厅的嘉宾来到直播间当中喝茶啊，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天。 今天是我们青年会客厅的一个精选版，也希望大家可以回顾一下我们做客青年说的青年代表们。那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资讯板块。 今天的资讯板块第一条呢，首先要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春运的返程了。在过年之前，我们也是反复跟大家不断更新着这个关于春运的一些消息哈。嗯、那很快七天过去了，现在要迎来春运的返程。那中央气象台发布消息说，预计在未来的三天，南方的阴雨天气还会继续，西北地区东部也会有雨雪天气，全国都会有新一轮的冷空气降临。那么这将对春运的交通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 嗯，说到春运返程哈、啊，这阵如果要是赶上雨雪天气，恐怕会给出行带来一定的麻烦哈、啊。小伙伴们还是要做好准备。嗯、具体来看呢，未来三天，中国的江汉、江淮、江南等地将会有阴雨天气，西南地区的东部、黄淮的南部也会有中到大雨。降雪方面，青海、宁夏等地会有小到中雪了。其实要说起来也挺羡慕的，北京今年是还没有见到雪呢。 嗯，就是整个的这个冬季吧，从去年跨越到2018年，北京没有看到雪，这眼见儿了，这春天就要来了。 是啊，今年这个雪是不是就这样的跟我们告别了呢？ 失之交臂了，好，要等到明年了。那专家也是提醒呢，春运呢将进入到返程高峰期，雨雪大风降温天气呢将给交通出行带来一定的困扰，也提示大家要出行注意安全。另外呢，南北的温差相对比较大，返程的民众需要提前关注当地的天气，穿合适的衣物，谨防感冒。 嗯，南北温差大，高哥是在上海读的书啊，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当年在上海读书的时候，很多朋友都说南方不是暖和吗？ 嗯， 你从北京回南方，你一定要少穿点啊， 嗯， 少背点回去。其实南方讲究什么呢？像上海就比较怪，北京都是你说我在屋里，在外面冷了，我回屋暖和暖和。在上海是屋里冷了，你出门暖和暖和吧，因为没有空调，没有暖气，所以就生活，你回宿舍的话，你会看到小伙伴都是在床上裹着大被子，一回屋四个床上面四床被子啊，在那裹着准备要睡觉冬眠呢、 嗯、这是南方的一个特点哈、嗯、也提示大家，如果是到北方来的话，不仅是这个在室外可能你要增添一些衣物，在室内呢要注意要减一些衣服，对吧？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北京市的一些新鲜的消息。 好，来看看2018年的北京市将再添2200公顷的湿地景观。北京市绿化局表示，在过去的五年呢，北京市是累计恢复了湿地8000多公顷，相当于多少面积呢？12个西湖那么大。 嗯， 在2018年还会有2200公顷左右的湿地会被恢复。那么第二批的湿地的名录将会在今年出台，有了湿地的名录，湿地的保护将会更加的法制化、规范化。对于擅自在湿地里面倒垃圾、捡鸟蛋、挖植物这些行为，有了法律的依据。随着湿地的质量不断提升啊，他们对于环境保护的功能也在不断的扩大。 应该说对于北京来讲，确实今年的降水特别特别的少，刚刚也说了、一直没有等来这个 雨 期中的 雪。对，所以可能湿地公园对于增加整个北京市的这个湿度来说是特别关键的。那也告诉大家，到目前为止呢，全市已经建立了野鸭湖、汉石桥等六个湿地自然保护区，总面积是2.11万公顷，建立国家级和市级湿地公园10处，湿地自然保护小区呢也是10处，总面积是3700余公顷，整个湿地保护体系已经基本形成了。我觉得整个这个湿地保护的这个体系的形成，可能会给北京增加更多的湿度， 嗯， 也会给我们的小伙伴带来一些更好玩的去处吧。 对，我还记得当时的地理课学过哈、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湿地和海洋、还有森林是咱们特别重要的自然生态保护系统。像湿地它就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就是保护环境，空气污染等等，这些都跟湿地的保护是有特别密切的关系的啊。 我觉得对于北方的小伙伴来说，对于湿地这两个词可能是有点不是那么的熟悉，或者说脑补不出来。但是我知道杭州有一个特别大的这个西溪湿地公园哈，里面有非常多的动植物啊，那个自然的环境会非常非常的好，所以也期待吧，期待这个伴随这些湿地公园的这个整套体系的建成，我们北京的这个空气湿度也能够有一个有效的提升。 再来看看接下来还是跟北京有关的哈、说到空气湿度提升，可能很多人就想到今年没有下雨，没有下雪，对不对？没有下雪的话，很多人感冒，对不对？ 对。 接下来我们要说说跟健康有关系的，北京将设立流动人口健康指导员。 那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表示呢，北京市将为各个区乡镇还有街道中的企业学校等流动人口集中地分配一些健康指导员。那在这些流动人口的聚集地呢，每50个人将分配到一个指导员。这些指导员呢都是具备高学历善于沟通的公益人员，他们会在流动人口中传播健康的理念和健康的知识，促进流动人口的健康自我管理。 说到流动人口啊，过节这几天大家可能感受比较明显啊，我们出门办个事儿啊，感觉不那么方便了。比方说高哥想洗车，想了7天了都没找着地儿。 是，还有看到这个朋友圈里有人在高价找家政，说 N 倍工资能不能推荐一个家政还在北京的。 所以说流动人口对于我们北京的贡献是非常非常大的啊， 离不开我们的衣食住行， 真是。所以他们的健康也应该是得到这种应有的保护。 是的， 流动人口的健康指导员呢将会对流动人口展开1:1的健康的指导。首批指导员的数量应该在1000人左右，目前呢已经在丰台区正式的开展工作了。 那么除此之外呢，北京市各地将结合实际和群众需求开展健康知识教育课堂，在流动人口聚集的地区呢，聚集的这个社区、市场还有企业等，将建立健全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协会组织，创建流动人口计生示范点，发挥示范的引领作用。总之呢，就是对于这个流动人口的一些管理和帮助吧，都会越来越完善。好，那北京时间的8:16，我们送给大家一首歌吧，来迎来这个活力满满的早晨，我们马上回来。 Y'all niggas got me hot.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这个时段的青年说，我是青年王爽。 Hello， 我是青年高哥。 嗯，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个早晨的资讯。那计划接下来会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关爱青年计划啊，会给大家介绍三个计划。首先计划一是关心饮食。 哎， 为什么要关心饮食呢？都说春节吃的太油腻， 每逢春节胖三斤吧。 仔细一看，三公斤 都不止。 所以说这个很多人在上班了之后会很苦恼、啊、 没错， 为什么这个也看到很多微博还有这个朋友圈里在传这样的图，看着自己这个日益增大的肥肚啊，非常的发愁， 到底该怎么办呢？ 对，所以呢今天也是第一个关爱青年的计划，会告诉大家一些怎么样去减脂，或者说快速的能够让自己的身体稍微这个苗条一些的小妙招。 嗯 啊，主要是还是靠吃啊，说要去油。那第一招呢，说是吃山药。山药可以促进消化功能，减少脂肪的堆积、 哎、 而第二招呢是吃地瓜，也就是吃红薯。那地瓜呢含有一种松软的纤维，能够特别有助于消化，还可以帮助排便。 哎，这两招还都是高哥挺爱吃的哈、啊、不知道其他小伙伴到底怎么样。那第三招说起来就未必您真的爱吃了，是吃洋葱。说洋葱啊能够促进肠胃的蠕动，并且呢对于肝脏特别有好处。 嗯， 洋葱有时候吃什么烧烤类的时候都会带上那么一点哈、 嗯、 但是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那个味道的。 是的。 第四招，如果说您不爱吃洋葱的话，您可以吃一点海带。 嗯， 海带当中有一种胶能够在肠胃当中形成凝胶的物质，所以呢能够缓解便秘。 嗯， 第五招可能很多中老年人都听过啊，吃绿豆。中医有个说法叫做绿豆能够解百毒，促进身体的正常代谢。所以说这些物质啊，在这个年后您如果感觉说年中我吃的太油腻了，不妨在年后啊稍微进食一些刚才我们说的这些东西啊。 嗯， 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还有一些刮油的小能手，不知道您喜不喜欢。第六招是吃莲藕。因为莲藕呢有利尿的作用，能够帮助迅速的排出废物。第七招也是很多女性都特别喜欢的啊。 嗯， 第七招是吃薏米。 薏米， 嗯，薏米呢主要可以改变血液的循环，有助于去水肿。所以很多的女性朋友早上起来都说、哦、喝点薏米水啊，这个帮助美美容啊等等啊，这确实是管用。试用过之后您可以这个高哥可以很负责任说确实是可以帮助您改善面部的轮廓、啊 嗯、 第八招吃的这个东西呢很常见，吃白菜。因为白菜呢是排油最好的方式啊，所以说如果是在春节期间吃的比较油腻的时候，你也可以加一些白菜在里面。现在很多的这个肉类都可以和白菜一起炖啊，白菜也有很好的帮助您减脂的效果。 嗯，总之呢刚刚跟大家提示的这些我觉得是吃的食物哈，都是比较寡淡的。 嗯， 而且呢都是可以带走你体内的一些就是在短期内堆积的这个脂肪的。但是还是提示大家，除了这个吃之外呢，我们还推荐吃动平衡。在春节期间如果你意外的增加了很多体重的话，赶紧回归健身房。 哎，没错。 嗯， 这个健身啊，尤其腹部的健身是需要持之以恒、 嗯、 保持很长时间的。 看来高哥很有这个经验呀、啊、 很有心得，但是呢、嗯、从来没有成功过。还需要继续努力啊，跟着小伙伴们一起努力。 嗯，所以一直停留在口头健身。 哎， 那接下来呢我们关爱青年的计划二哈，也是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应该说是春节就是送年货的一个比较常见的礼物吧、 嗯、 就是这个阿胶。那现在有的时候去送给这个女性的小伙伴、啊、我们会经常送阿胶，因为据说阿胶补血。那这次呢这个卫计委的公益热线官微也是啊辟谣了，说阿胶只是水煮驴皮 啊 说这个它的本质并没有能够让你达到你补血的这样一个功效。 嗯， 而且确实和它本身的这个应该说它的价值相比吧，它的价格确实是太高了。 嗯， 也告诉大家这个阿胶是驴的皮经过煮浓缩制成的固体胶。那么它呢是原产自山东省的东阿县，至今呢已经是有3000年的历史了。虽然一直阿胶被看作滋补的上品，补血的圣药，但是驴皮的主要成分是胶原蛋白，而它这驴皮中的这个胶原蛋白是缺乏人体必需的色氨酸，所以还并不是一种好的胶原蛋白的来源、 哦、所以说很多朋友说现在 经常会看到很多朋友买那种什么胶原蛋白的什么饮料水啊， 嗯， 吃的呀， 嗯， 平常我能不能补一补啊？ 嗯， 未必叫胶原蛋白，它就真的能有特别好的这种功效，是吧？ 是的， 它不都是好的？ 嗯， 所以说这个我们一定要挑一挑啊。 嗯， 说到了刚才说的这个阿胶，只是其中胶原蛋白的一种。 嗯， 不仅仅是阿胶，还有海参啊、燕窝呀，啊，什么的， 嗯。 专家也说了，没什么用。 是的， 这个可能 海参、燕窝，其实它本质都是蛋白质， 嗯， 而它们的蛋白质含量或者说和我们人体自身需要的蛋白质或氨基酸的种类匹配度并没有那么高， 嗯， 所以说大家不要被这个价格忽悠了，还是要看看这个东西究竟对我们的身体有没有益处哈。 哎呀，你知道我妈妈在家里准备了很多的阿胶， 嗯， 每天都说儿子上夜班你补一补吧，我拿了一个盒，然后现在还有很多那种做工里面掺了很多的什么这谷物啊、那干果啊什么的， 嗯， 弄到一起， 一听热量就不低呢。 对，我现在一看驴就是驴皮，水煮驴皮。哎呀， 所以说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多看看这个食物的营养成分表， 哎， 啊，有助于帮助我们这个理性的购物， 嗯。 那接下来呢，我们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春节档期的这个这个春节档吧，春节档的这个电影，不知道这个高哥在春节期间是不是有和家人一起去走进电影院呢？ 我跟你说，一共七天假，连续两天都在跟大家一起看电影。 是的，因为确实在城市里过春节的选择很少了， 娱乐方式呢，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娱乐方式。 嗯， 但是呢，我特别悲惨的一个经历啊， 嗯， 就是在春节的过程当中啊，我连续两天看了两场动画片，因为家里有小朋友了， 嗯， 所以说这个带着小朋友只能去看那种因为说 3D 对眼睛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嘛， 嗯， 就带着他去看的 2D 的这种动画片。 嗯， 新年期间呢有这个熊出没， 嗯， 还有还看 捉妖记算吗？ 捉妖记是 3D 的，我没找到 2D 的， 真不容易 啊。所以你说跑到电影院，我这么大的人去看熊出没， 嗯， 多么枯燥啊。我估计很多家长跟我一样在电影院里快睡了吧。 好，那带来我们今天早上第一个连线哈， 嗯， 我们来连线搜狐于平泽地，来跟我们谈一谈今年春节档这个火爆的这个档期哈都有哪些亮点呢。泽地你好。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 Hello， 泽地，春节期间有哪些特别值得我们大家关注的一些电影，还有哪些亮点值得我们去再到电影里面？像高哥啊，我只看了《熊出没》，还有那个《独角兽》的那个叫什么来了？那两部动画片，我只看过这两部动画片，没有看其他的朋友，我们还有哪些可以选择的？ 哦，是这样，就是大家好，我是搜狐影评人泽地。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春节档，刚才我们也说特别火热嘛，然后我说的是《红海行动》， 嗯， 您刚才说的是可能那个动画片什么的比较适合带小朋友去看， 哎， 然后呢《红海行动》呢，我有一个一句话推荐理由，就叫那个与男性亲属之间的话题拯救者。 哦， 就是 说来听听为什么。 对，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呢，那个我听主持人也说，就是过年可能走街串亲戚，然后经常就会被问到一些，哎呀，就是都不想回答的问题啊，关于结婚呀、生孩子呀、生二胎呀什么的。然后呢，但是尤其呢，可能我们回家了以后，就是面对爸爸呀、爷爷呀这些男性长辈，就觉得没什么话可以跟他们谈。 嗯。 不过呢，这部《红海行动》呢，就是推荐你们一起去看，或者说是一起来讨论这个片子。 这躲避话题的一种方式，你不要再问我。什么时候生孩子？咱们谈《红海行动》好吧？ 对对对， 嗯， 因为这个呢是一个主旋律的这种战争影片，他的这个导演林超泽呢曾经指导过另外一部也是兼具口碑和票房的影片，叫《湄公河行动》 啊， 所以呢就是。他呢就是可以就是说比湄公河，就从我个人而言，我觉得比湄公河行动要拍得更好。湄公河行动可能是有好莱坞的感觉，然后呢这个是可以已经是跟好莱坞媲美的水平。 对，很多看过的朋友都说里面一些枪战的这些场景特别特别像好莱坞的大片了已经。 嗯嗯嗯，对，而且呢它不是说就是简单的用这个 CG 来做这个内容上面的堆砌什么的，而是获得了中国海军的这个支持。 嗯， 所以呢不仅是真刀真炮，还有这个真坦克，还对于我们现在最先进的这个两栖登陆舰昆仑山号进行了实践的拍摄。 那所以呢，就是不光是说喜欢战争片的人喜欢去看一些大场面，另外这个军事迷们呢也可以去通过这个片子有机会能看到说，哇，这个真正的这个战舰是什么样子的，细节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就是帮助你，就回到我们一开始的那一句话点评，帮助你跟这个男性长辈有更多的话题，然后然后除此之外呢，我还想好， 感谢泽弟哈，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所以我们今天的连线呢先说到这儿，给大家隆重推荐了我们的这个红海行动、也希望还没有看的小伙伴们赶紧去赶个末班车哈，去看一看这部非常燃的很热血的也是爱国主义题材的电影。谢谢泽弟，好，我们期待下一次跟你连线，拜拜。好，马上是我们半点的片花环节，我们稍后回来。 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大姨说的对，是，二伯教育的是，三叔郎您费心了。好，四婶，我节后就去谈恋爱。 啊，怎么都着急催我结婚啊？我今年才26，还小呢。唉，看会儿电视吧。 联合国重申年龄定义，15到24岁才能称之为青年。 啊，这么说我已经不是青年人了。 到底是年龄做主还是你做主？到底是观念做主还是你做主？北京青年广播和你一起重新定义年轻。 2018，青春快乐，青春万岁！ 时间不是刻度，是芳华。FM98.2，关爱青年计划。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华。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传好，三号王明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欢迎大家回到青年说，我是青年王爽。 嗨，大家好，我是青年高哥。 今天是一个全新的组合哈，也给大家一种春节之后新气象的感觉。 对，我们两个名字拼在一起很好嘛。爽哥啊，爽哥，爽哥啊，反正都是占便宜啊， 听着像同一个人。也提示大家我们的收听和收看方式啊，你不仅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双屏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你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画面了。当然你可以也可以找到我们的这个粉丝聚集地花椒直播，来到活力982的房间啊，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画面，跟我们互动起来。那刚刚在上半个时段结束的时候呢，我们是连线了搜狐于平泽弟啊，跟我们谈了谈这个春节档的这个红海行动。 是 我和高哥都没有看，对吗？ 哎，特别可惜，但是呢影评还是不错的，看到很多看过的朋友啊写的这些文章啊，包括听周边的一些朋友在探讨这部电影的时候，都说口碑很好，很好看，值得去电影院里坐那么 一两个小时。 嗯，那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其他的一些春节档比较火爆的电影哈。说到这个《捉妖记二》，应该说它的这个宣传确实是整个这个春节期间最猛的、火力最猛的一部电影。 没错 啊，尤其是在它非常重视这个三四线城市的市场，那从胡巴进乡里、幸福村村通的刷墙宣传，到想要日子过得好、初一胡巴不能少的口号，应该说是赚足了眼球，而且它的首日预售票房已经突破了3亿。 嗯，另外一部呢，《唐人街探案》凭借着延续了喜剧加悬疑这样的续集模式，以及持续发酵的口碑，票房呢占比已经超过了30%，总成绩接近10亿。从持续走高的上座率来看呢，这部影片很有可能再度成为黑马，登上冠军的宝座。 那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教授尹红他也认为说，今年春节档的总票房有望冲击50亿大关， 哇， 有望给全年的电影市场增长迎来开门红。 可 喜可贺，我觉得这个数字可能有两层暗示。第一层确实是咱们的这个电影好看了，尤其是国产的票房不断的走高。第二层确实是春节没什么事儿干， 大家没事儿干了啊，娱乐方式现在选择的不多。但是前一阵啊，我还遇到国外的朋友，还在聊天的时候也在说。这个电影市场到底怎么样？直接关乎到一个国家它经济发展的怎么样， 是吗？ 说明大家去年2017年的收入也是不错的， 有存款了。 对，所以说可以大四，我可以多选几部电影去看一看哈。你想当年大家收入没有那么高的时候，还都去买那个光盘呢，对不对？ 是， 还未必买正版的。 盗版的。 对，那现在收入越来越高了，一张电影票也不算什么了。说明大家的生活也越来越幸福了， 日子越来越滋润了哈。也是希望大家这个虽然已经开始上班了啊，但是还是可以在下班之后去补看一些这个春节档错过的好电影。尤其是推荐刚刚说的这个《红海行动》哈，我一定会去看的， 劳逸结合吧。 好，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奇葩青年有话说哈。我们今天关注的事件呢，说的是这个迷你 KTV 存在多项隐患。那专家也提出说，像管理部门呢提出了监管的难题。我不知道高哥有没有去体验过，其实这个很多迷你 KTV 都在这个电影院门口， 还有什么商场里面， 是 商场里面也会有这种看着特别像电话亭哈。打开门进去，就像 我 们现在这种 唱吧， 对，就像我们这种装扮啊，先戴上耳机，前面有一个拿出一个话筒，然后对着前面这个屏幕，你就可以选歌开唱了。但是说实话哈， 你的体验怎么样？ 音质不咋地。 音质不怎么样？ 对于我们这种专业歌手来说， 是你觉得就是反馈给你的，觉得我唱的应该比这好是吗？还是说伴奏也不怎么地？ 不，我对自己的认识还是客观的。关键就是因为我们经常用这种专业的话筒和专业的耳机嘛，你会特别明显的感受到，就是那种音乐发烧友，你恐怕在这个迷你唱吧里面、KTV 里面，你会感觉说不那么爽了。但是据说还是有很多人很喜欢的。 我觉得挺火爆的，反正总是看到里面有人， 总有人站着，是不是？ 是， 想要去唱的时候没有地儿。 我只体验过一次，也是因为去这个我们叫杀时间嘛哈，比如说去等待这个电影开场之前的十几分钟去体验一下。我关注到的一个点呢，是可能是我是夏天去唱的，觉得这个迷你 KTV 它空间非常小，里边非常热，这空调系统不怎么样。我还没有关注这个音质的问题哈，但是对于杀时间来说我觉得还 OK， 还 OK 哈。所以说这个越来越多人的选择也给他带来了一个非常火爆的市场。相关的报告就显示说，去年国内迷你 KTV 市场的规模已经超过了35亿元。 哇，这是一个很大规模的市场了。 没错，而且预计呢，未来两年市场的规模也将继续的来扩展。2019年有望翻几番啊。达到140亿元。 140亿元哈。然而这种新型的娱乐形式呢，歌曲内容是否健康，消费者的安全与合法权益是否能得到保护，都是问题。 怎么讲 我们提出了很多层的问题啊。首先就是对于这个歌曲的版权保护，我觉得是一个问题，对吧？因为如果你是一个正规的 KTV， 它肯定是有各种营业执照的， 是 有哪一些歌曲可以进入到你的曲库，这个是需要有一个合法的流程的。但是对于迷你 KTV 来说，是不是很多的这个歌 歌，哎，刚出了一个歌手，刚出了一新 CD， 马上你就可以在迷你 KTV 里这个去体验的、嗯、啊。这可能对于歌手来说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权益的一个危害吧、嗯、啊。另外呢，就是消费者的安全哈，刚刚也说到了这里边空气流通的问题、嗯、流感传播的问题，还有什么安全问题？ 你想的还挺远的。 我把这些有可能出现的问题给大家排查一下。 对，其实我特别关注的就是他提到的心理健康啊，比方说有一些歌曲是不是有这种不健康的内容、 嗯、 你看去 KTV 唱的时候，有的小伙伴说哎，我特别喜欢那首歌啊，结果他可能里面歌词里面不太好、 嗯、 但是你在 KTV 你去找的时候、 嗯、 恐怕就找不到。 确实是这样。 嗯，因为现在我们也知道伴随这个嘻哈这种类型又火爆了哈，可能很多的这个对于歌词儿这个健康方面的事情又开始被大家关注起来了、 哎、 嗯， 说到嘻哈这个事儿，你知道中国有嘻哈的那个导演和我竟然是同学吗？ 啊，同学啊。 对呀、 啊、 花臂哥 这么厉害。 很厉害很厉害，我没想到原来我们是关在一个屋子里面去听嘻哈的。 所以他原来也是学播音主持的、 啊、不不不，他是学导演的、嗯、 哦。 然后我们原来宿舍都在同一层、 嗯、 然后大家门对门吧、 嗯、 经常关到我们屋子里来听嘻哈。没想到、嗯、突然有一天我在电视上看见，哇，这么火的一个节目竟然是他策划的。 嗯，就是看到同龄人已经跑了太远，有一种危机感。 我也并不落后嘛。 对、啊， 要有这样的自信啊。 嗯，好， 但是这个歌曲的健康方式，回到我们的主题啊，歌曲有一些健康内容、 嗯、 还是希望小伙伴们能帮助传播正能量。 是的、 啊、一些健康的东西还是要传播，是一些负面的东西不要在公开场合去这个唱嘛、 嗯、 对不对？ 嗯，也告诉大家，在一月底哈，艾美公司以著作权侵权和不正当竞争为由，将微狗等四家公司已经告上法庭了。主要是呢，原告觉得被告生产的迷你 KTV 存在剽窃行为。 嗯， 虽然案件正在审理当中，但这也客观验证了业内的一种观点，就是迷你 KTV 呢，用户粘性不足，同质化严重，可能会陷入与共享单车一样的品牌混战啊。这就是应该说是红海里竞争的一个阶段。 是， 然后在大浪淘沙之后，可能剩下那么一两家，哎，能有牌照的，比较正规的，或者说能够被大家认可的。 但我们还是希望好的能够留下来嘛，是不是？ 嗯、是， 要不然看电影之前等那十分钟，我们去干嘛呢？ 对呀、啊，不嚎一嗓子，这个不过瘾哈。 啊、 那文化部呢，这个文化市场司的副司长马峰也表示，他说文化部已经印发了相关的通知，要求企业将迷你歌咏亭放置等信息到文化部备案。这个我觉得可能也是给我们的安全提供了一个保障哈。假如说这个迷你 KTV 的这个我们叫 KTV 的这个小亭子放在一个人比较少的地方， 嗯， 可能确实对于人身安全来说是有一些危害的。 是有一些危害，对、嗯、没错。另外呢，对于大家这个去找他啊、 嗯、 也是有很大难度的嘛。 嗯， 我曾经就跟一个朋友去商场的时候就说找一个什么东西，因为现在商场里面也都是构造不一， 是 我们去找一个什么东西，这个走上串下呀，似乎就找不到、 嗯、 很痛苦。在那个阶段你想找他的时候找不到是非常非常痛苦的。 嗯， 所以说像这样的一些，我们既然是为了让它消耗十分钟嘛、 嗯、 就是那种短暂的停留的这样的一些服务设施、 嗯、 我们还是希望它能够更明确一点、 嗯、 更正规一点、 嗯、 让我们大家更好找一点、嗯、对吧？否则本来只有十分钟唱歌、 嗯、 如果找不到十分钟花费在路上了， 只是增加了你今天的这个微信步数、 哎、 也期待这个迷你 KTV 的市场越来越规范哈。好，北京时间8:42，我们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英文歌，马上回来。 Once I was 7 years old, my mama told me, go make yourself some friends or you'll be lonely. Once I was 7 years old.It was a big, big world, but we thought we were bigger. Pushing each other to the limits, we were learning quicker. By 11, smoking herb and drinking burning liquor. Never rich, so we were out to make that steady figure. Once I was 11 years old, my daddy told me, go Get yourself a wife or you'll be lonely. Once I was 11 years old. I always had that dream like my daddy before me. So I started writing songs, I started writing stories. Something about that glory just always seemed to bore me. Cause only those I really love will ever really know me. Once I was 20 years old, my story got told. Before the morning sun when life was lonely. Once I was 20 years old. I only see my goals, I don't believe in failure. Cause I know the smallest voices, they can make it major. I got my boys with me, at least those in favor. And if we don't meet before I leave, I hope I'll see you later. Once I was 20 years old, my story got told. I was writing about everything I saw before me. Once I was 20 years old. Soon we'll be 30 years old. Our songs have been sold. Traveled around the world and we're still roaming. Soon we'll be 30 years old. I'm still learning about life. My woman brought children for me, so I can sing them all my songs and I can tell them stories. Most of my boys are with me, some are still out seeking glory, and some I had to leave behind. My brother, I'm still sorry. Soon I'll be 60 years old. My daddy got 61. Remember life and then your life becomes a better one. I made a man so happy when I rode a little one.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工作日第一天的青年说，我是青年王爽。 各位好，我是青年高歌。 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个早间的资讯哈。那之前也跟大家说了，我们今天的一个互动话题 特别有意思， 也是跟春节有关的。就是说春节期间你有没有遇到什么比较奇葩的相亲对象啊？ 有没有被安排去相亲啊？ 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平台上小伙伴们跟我们的互动哈。有这个网友说，他说我想找这个三观正的，可是对方非要找五官正的。 这应该是个姑娘写的吧？ 这三观五官都得正，对吧？ 哎，难道您只要三观不要五官吗？我觉得现在大家对于这个样貌的认可度哈，恐怕没有以前要求的那么高。我不是要找一个明星，但是起码这个五官端正，这是一个基础要求吧。 我们都会说演员，其实这演员就是颜值。 哎，没错。另外您去相亲的时候怎么也得打扮一下吧，对不对？ 是 啊，不能这个早上没睡醒呢，就出来，怎么也得找个上镜的感觉啊。 然后就有这个网友说有次冬天去相亲，相亲男说到了，结果我在地铁口吹了十来分钟，然后从旁边的便利店走出一个矮肥圆，说我在店里观察了你一会儿，我觉得你还可以。 这哥们儿忘戴望远镜了吧？ 这哥们儿有点隐藏的有点深啊， 哎， 让人有点这后背发凉。 哎，看不清楚，非让人在那吹十来分钟。您说你直接把人约到便利店好不好？啊，假装在那购个物。 他想这先发制人，就是先看看，先考察考察啊。通过背影来分析一下这三观五官都正不正。 还有微信网友说的，说相亲时候才发现两个人是小学同学，初中同学，高中还是同学，然后见了面，他们俩疯狂大笑，活生生的把相亲变成了一次同学聚会。 哎，我觉得这个相亲说不定能成， 挺美好的， 对吧？知根知底儿， 缘分 呢？因为被安排相亲，也说明两个人都单身， 是 说不定就能再续这个同学情。 祝福你们。 也有小伙伴说双方父母都走了以后呢，我们俩就开始低头玩手机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中间他还问我有没有敬业福。 哎呀， 说明这个两个人的心思都没在相亲上。 对，说明这手机现在是太好玩了，是不是？放不下去就啊，对面作为姑娘您都放不下去，这小伙子心里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还有人说呢，说去西餐厅相亲，点了份意大利面，然后两个人呢都不知道说什么，场面一度很尴尬。那男生呢为了打破尴尬，弱弱的说你看这个面它又长又宽。 天都被他聊死了。 说明这个男生 挺实在的哈， 挺实在的。 哎，你相过亲吗？ 相过。 哦，真的啊？ 一定相过。 真的啊？ 不拒绝相亲。 美好的经历吗？ 现在都有点想不起来了。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相亲是要放平心态的一件事儿，就是、可能那个时候我想的就是去多认识一新朋友，对吧、有的时候你看看相亲对象，你也会知道，哦，原来我在大家心中是这样的啊，就匹配这样的人， 就是给自己客观评价， 对，照镜子 啊，照完镜子之后再调整呗，是不是、其实说到相亲呢，现在我觉得 你很有经验、 我没有一次都没有去过、 是吗？ 啊，这个身边本来就交际圈很广 选择很多呀。 哎，来看看微信网友说的，说记得有一次相亲啊，女方迟到了一个小时，地点是一家日料店，她呢就坐在榻榻米上腿都坐麻了，对方来了点了点寿司吃，回去之后呢就跟她说对不起啊，不知道你腿脚不方便，要知道就不来了说以为是个瘸子呢， 这是多大一误解、 哎， 其实这都是相亲中的一些小插曲哈，我觉得大家也不要太把相亲就是，就觉得它是一个特别不入时的事儿哈、特别这个，自己不能接受的事儿，觉得用一个开放的心态吧，多认识一个朋友。 尤其是现代，如果说小伙伴已经上班了，恐怕您这个交际的圈儿会越来越 窄， 因为那个工作环境嘛，然后看着身边同事一个个都逐渐的有了伙伴，有了朋友。朋友有了结婚对象， 有了孩子， 着急吧 对， 着急，但是又没有出路，怎么办呢？只能去相亲，所以说相亲还是一个解决的办法的啊。 是一个这个可以灌古今的这样的一种找对象的方法，应该说古已有之，现在呢也不落后啊、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好用的方式， 客观的来看待它吧。 也希望大家如果在今年的春节有什么奇葩的相亲经历，或者说不奇葩的啊，让你觉得很温暖的、啊，让你觉得很动心的这样的经历，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 好，最后我们今天青年说呢，会跟大家分享这个靠谱青年计划啊，跟大家分享一条很关键的，最近也很火爆的这样的消息，是关于区块链的。我不知道高哥有没有研究过这个区块链，最近特别的火。 说到这个问题，我还真是研究过， 研究过， 就是没有研究明白， 没有研究明白。我发现我朋友圈里这个研究区块链的小伙伴发的朋友圈我都有点看不懂了，确实太高深了，但是又很有危机感，觉得如果不明白区块链、比特币好像自己要被淘汰了 out 了。 那今天呢就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区块链， 一起来研究研究， 来普及一下这个区块链技术。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非常基础的一些知识，所谓的区块链技术呢简称是 BT， 也被称之为分布式账本技术，它是一种互联网数据库技术，特点呢是去中心化、公开透明，让每个人都可以参与数据库的记录。 这个技术最早呢是比特币的基础技术，目前呢世界各地都在研究，可以广泛的应用于金融等等各个领域。用通俗的话来说呢，就是如果啊我们把数据库假设成一本账本，读写数据库呢就可以看作一种记账的行为。区块链接数呢技术呢原理就是在一段时间内找出记账最快最好的人。您想，您如果有一项任务工作的话，您一定会交给最善于去干这件事儿的人， 最有效率的人， 没错。所以说呢把这个工作交给这个人，也就是记账工作由这个人来记，然后将账本的这一页的信息发送给整个系统里其他的所有人。 这也就相当于呢是改变数据库所有的记录了。 对， 它是同时实时去更新这些在这个互联网，就是说区块链整个这个区域里各个节点上的这个数据，那发给全网的其他每个节点呢，所以区块链技术也称为这个分布式账本。总之告诉大家，区块链有这么几个特点吧。第一个就是它是去中心化的啊，不是说啊我要这个记账，或者说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贷款，我必须去到哪一个机构，而是说我可以在全网有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更新。 对， 另外呢就是感觉这个区块链技术如果到来的话，我们这个从事金融业的这从业者会受到极大的冲击，对吗？ 有擅长的人做这个事儿了，恐怕您的这个其实有人替代您了，不知道您的这个地位未来到底是怎么样啊， 就是会被取代。总之这个区块链技术呢一开始可能颠覆的是我们这个金融业，但后期可能很多的这个工种，我猜想哈，比如说会计， 比如说审计，是不是都会被慢慢的取代，或者说这些工种会这个人数会减少，只留下一些管理层的这个精英啊。 技术改变生活啊，这是很多想象不到的一些技术进入生活之后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改变啊，让我们真的想象不到以前我们怎么是那么去生活的呢。 嗯， 就像很多人说手机嘛，手机进入生活之后，我们难以想象以前我们没有手机的日子到底是怎么过来的。 是的，嗯，现在没有手机好像这个几分钟脱离不了啊，就感觉很那心慌， 相亲都要一直看手机嘛，要不然时间不知道怎么过。 总之呢，最近涌现出的这些区块链，还有这个比特币，包括这个人工智能的技术，应该会在未来的5到10年里，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我也经常在朋友圈里看到这样的一些，比如说什么零基础学人工智能啊，零基础了解这个区块链，有这样的一些课程。我身边一些这种跨界的小伙伴哈，比如说他完全是从事文科的专业的，他也会去听一听，会去了解了解。我觉得这对于我们跟上时代，不要被太快的淘汰是有帮助的。 嗯，这个真的可以学吗？真的好学吗？我不知道，我这个我还没有研究会，是不是像我这样的人文科生也能去学一学？我对于这些好像没有那么敏感。 嗯，我觉得这个只要你有兴趣去摸索摸索，可能能找到就是未来自己这个角色变化或者说职业工种变化总是有用武之地的，对不对？ 所以说要还得真是跟上时代的节奏嘛。 是的， 跟上王爽的节奏。 我的节奏也有点慢了，希望大家都跑在我们前面。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青年说全部的资讯的内容了，也希望对大家是有帮助的。那以上消息呢，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澎湃新闻、新京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中国新闻社、新浪新闻、网易新闻，也是由本台记者张月和实习记者司马春香为您编辑的。 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青年说的全部的内容了，也欢迎您继续收听青年说第二个板块北京青年榜样青年会客厅的精选。明天早晨呢还是我跟高哥搭档来陪伴大家度过早间一个小时，带来最新鲜的资讯。 好，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拜拜。最后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

我是王俊逸，来自一个海归创业团队，北京诺伊腾科技有限公司。我们团队主要是做动作捕捉技术的。大家还记得羊年春晚和撒贝宁互动的吉祥物羊羊吧？舞台上俏皮的表情，憨态可掬的动作，其实是后台一名演员身上放了17个橡皮擦大小的传感器，他挥手，荧幕上虚拟人物也同步挥手，我们用后台的电脑软件模拟演出来的。我们用算法把过去百万级别的设备成本降到了万元，还有如电影《寻龙诀》的制作， NASA 宇航员的培训，国家赛艇队的科学训练，以及探索一号深海知识的科普等，都采用了我们的技术。在过去5年，国家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大背景下，我们做到了今天全球60%的市场份额，让中国的技术走向了国际，获得了业内的一致认可。我们参与的著名美剧《权力的游戏》获得了12项大奖。第二天一早，全世界都看到了这封公开的邮件。中国企业诺伊腾重塑了运动捕捉行业的格局，从此打破了欧美对市场的垄断。我们让中国的技术真正走向了世界。是非经过不知难，是真走过不知乐。创业是一条艰苦的道路。我们所开发的动作捕捉软件，现在内部版本号是1867，这背后是100位工作人员、技术人员3年执着研发的智慧结晶。我们创业的使命，就是要让世界更多的人用上中国技术，让这个世界变得有意思。而我们是幸运的一代，有党和国家的引导鼓励，以政策支持，现在越来越多的海归人才回到祖国创业，实现人生抱负，追求人生理想。在祖国的伟大怀抱中，在这样的伟大新时代，我们由衷感到创业有激情，创新有动力。每位创业青年都生逢其时，应该更加信心百倍，坚定向前，在实现个人梦想的同时，用中国技术服务社会，服务国家，服务世界，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做出我们的贡献。 俊逸特别的年轻，那么他开始创业的这个年纪也很小。其实我特别想先问问俊逸哈，就是因为这个动作捕捉技术，真正了解的年轻人非常少。那我刚刚也看到了你给我的介绍哈，说这种技术其实是在虚拟现实、影视特效、运动与健康等领域有着代表性的产品。那目前呢，你们的这个公司诺伊腾也是全球用户量最大的动作捕捉系统的提供者，获得了业界的高度认可。这样的行业的高度，确实是我觉得是我们中国企业的一个标杆哈。想问问这个技术究竟它是怎么运作，能不能用比较简单的、能够深入浅出的这样的方式，让我们的听众和网友们理解你们在做的事情？ 好的，其实大家听到动作捕捉，它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我们大家都知道可以用电脑软件去绘画、去创作。我们所看到的电影那些特效，最早呢是用电脑一帧一帧、一秒一秒绘出来的。大家来想象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我们去一个健身房，教练说手抬屏，这个屏其实一个经验性的动作。那如果您身上放了我们的传感器，我们就可以把动作数字化，这个屏就有了标准，就有了意义，就有了考核，就可以做评分。 你在这个呈现出的图像上就可以知道自己可能哪一块肌肉没有放平，可能还和这个屏的标准差多少哈。那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应用的一些领域，可能在这个影视特效方面是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在一些影视拍摄的这个纪录片中有见到。还有一个应用的领域是现在非常火的虚拟现实，就是 VR 和 AR 技术，我相信这个在未来可能会有非常大的发展的空间。再就是呢，在运动与健康领域，能不能跟我们说说在虚拟现实和运动健康领域现在你们的一个发展的动向？ 好的， 大家知道虚拟现实或者增强现实，可能是因为我们在电影院或者在某一个体验馆戴上了 3D 的眼镜，看到了营造的一个虚拟的世界。那它是一个显示设备，它所做的是上游，我们想把所显示的东西快速的呈现给大家，把它的制作门槛给降低。原来用在电影拍摄的设备，大家所熟知的就是詹姆斯卡梅隆在2006年所拍的阿凡达，那套设备相当于1000万人民币，所以让我们中国大众的创业者非常多的制作团队和制作公司望而生却，远离了这样的技术。 那个就是一个动作捕捉的一套 机构，它是用光学的反光 mark 点贴在了人身上，高速的光学摄像头来捕捉 mark 点的位置，让这样得到人体的信息。那我们是用传感器，我们可以大大的降低了这样的使用成本。 因为能感觉到确实这个技术在非常多的领域都有需求哈，比如说刚刚说的运动这个领域，我们都在提倡科学训练，那这个科学的程度到底能精细到什么程度，可能正需要这个动作捕捉技术的帮助，对吧？ 惊奇，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王。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忘把球穿好，放好网名。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第二位年轻的榜样，他是通州区宋庄镇青年艺术家团支部书记、中和瑞恒文化有限公司的经理，他是798漫空间的策展人。他的团组织2015年被评为优秀团支部，他就是艺术青年李想。让我们听听李想作为艺术家当中的团支部书记是如何将艺术融入我们的生活的。 初入社会，最难熬的不是初来乍到的寂寞，也不是没有朋友的冷清，而是对于未来的迷茫，长期以来积攒的绝望感、无助感、孤独感涌上心头，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流。这时一个中年画家走向我，他问我为什么哭。当他得知我的情况后，当即给我介绍了一份工作，把我送到一个知名画家那儿做助理。说起来你们可能不信，事情就是这样充满了戏剧性。我十分庆幸自己能够遇到这位好心的胡平老师，让我的生活从此发生了改变，有了稳定的工作。胡老师一家每当做了好吃的，也会叫生活清苦的我过去改善一下伙食。每到这个时候，都让我在这个举目无亲的城市感到无比的温暖。就这样，慢慢的，我在这个以文化艺术产业而闻名的小镇中国宋庄扎下根来。后来我开始自己做艺术空间，当空间开始运营的时候，我才知道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房租、水电、运营耗费着我巨大的物力、财力、精力，我渐渐感到力不从心。这时候团市委艺术中心开始关注我，他们找我聊天了解情况，邀请我参加一些艺术活动。期间我认识了很多各地的小伙伴，大家一起过小年儿，一起做游戏，一起动手包饺子。当热气腾腾的饺子端上桌的时候，我看到了一张张年轻的笑脸。这时候我听到一个小伙伴在说，嘿，这么热闹，这么多人，真比在家过年都有意思啊。是啊，家的感觉，温暖我的那是家的感觉。10年以来， 我看到和我一样慕名而来的艺术青年越来越多，他们大部分人来的时候和我一样，同样的艰辛，同样的迷茫，可虽然生活艰难，但他们依然不放弃梦想。他们的坚守深深地打动了我，想到当初帮助我的许多好人，我就特别的希望用自己一点微薄的力量来帮助这些漂泊的艺术青年。因为我自己就是北漂的艺术青年，我特别理解他们创业之初的压力和困难，也知道他们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所面临的种种阻力。2015年，在各方面的帮助下，我带头组织成立了宋庄青年艺术家团支部，把身边的艺术青年组织联系起来，让更多的艺术青年能够找到组织，依靠组织成就艺术梦想。团支部成立之初，我身边的艺术青年只有区区的十几人，我们主动对接了由北京电视台主办的美丽乡村筑梦有我的大型活动，和小伙伴一起走进京郊各大具有红色革命背景的美丽乡村中采风创作，寻找可歌可泣的抗日英雄事迹。我们团支部第一批小伙伴共同完成了两幅反映卢沟桥今昔对比的大型油画作品，并在大地美术馆展出，也赢得了观众的好评和认可。这次创作过程虽然困难重重，可是大家经过磨合后达成一致，大家取长补短，互相学习，查找资料。作品绘制完，大家对这段历史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深刻的领悟到我们祖国的繁荣与富强有多么的重要啊。到目前为止，我们做了艺术衍生品的开发、对接、销售，艺术青年采风写生，艺术品走进高校、走进社区等等活动。我们在追求一个艺术青年的梦想的同时，更开始履行一个艺术从业者对社会的责任。今年党的19大召开当天，我和宋庄的小伙伴们一起聆听了习总书记的报告。报告中指出，要繁荣文艺创作，坚持思想精神，要不断推出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听到这里，就更加坚定了我努力做好团支部工作的决心。我要做到既从根本上关心艺术青年的生活工作，更要在思想上引领大家，让我们团结在团支部这个大家庭当中，携手并进，共同努力，一起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贡献一份艺术青年的力量。 谢谢李想为我们带来他作为一个北漂艺术青年的这样的故事哈。我相信关于北漂的故事，关于艺术青年的故事，我们大家都听过很多，但是今天我们真的是很近距离的感受到了这样的一个北漂艺术青年他的一开始的起步的艰难和后来的这个转折。刚刚也介绍了，李想是通州区宋庄镇青年艺术家团支部书记。对于北京的这个年轻人来说呢，可能对宋庄这个地方是了解的，是知道的，但是可能对于更多地方的这个年轻人来说比较陌生哈。李想能不能先跟我们说一说，现在宋庄大概是一个什么规模的，它集中了多少的青年艺术家，然后它的这个艺术活动大概有多活跃。 宋庄应该说是目前我们国内最大的艺术青年或者说是艺术家的聚集地。它除了我们青年之外，还有好多比如说成名的一些艺术家，比如说像冯丽君啊、岳敏君啊，还有各大美院的有一些比较厉害的老师啊，都在我们宋庄。艺术家这块的人口量大概在1到2万左右。 可能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应该说艺术家的聚集地哈，也给年轻人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也会吸引越来越多全国各地的青年人，喜欢艺术的青年人聚集到这里去实现他们的梦想。我想问问李想，就是为什么会选择组织团支部，这是不是也是因为想帮助这样更多的年轻的喜欢艺术的年轻人？因为我们之前来的嘉宾也说过， 有困难找组织。你觉得青年的艺术家是不是也很需要组织的帮助？ 是的，成立团支部的初衷呢，就是因为我自己就是漂泊的北漂的艺术青年，我真的是特别了解他们出来送装时各种艰难，就比如从最根本的方面来说，就是房租问题。就是我们可能你刚来送装的时候，我自己就是拉着一个小行李箱子就来了，我都不知道该去哪儿去住， 白手起家。 对，然后好多人来的时候同样的问题，他不知道哪个艺术区或者是什么样的工作室更适合我们青年人。有的呢，就房租太高的可能不适合我们，然后环境，比如说创作环境，比较严格的也不适合我们，比如说有的艺术区可能就是交通不方便啊，然后大部分人还住在就是农民的这种腾出来的院子里啊，可能有的地方比较偏远啊，他们没有这个渠道，他们找不到。二就是一个展示的机会比较少。青年嘛，他刚来的时候，对，他平台比较少，他跟外面的这个信息的这个沟通也比较少。我自己来的时候，就是经过长时间的摸索，还有得到了好多好心人的帮助，我才找到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展示自己。当然，我也希望，和我一样，同样的青年呢，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来展示自己，被别人发现，把自己更好的作品搬到这个观众的眼前，搬到美术馆里。所以才就是跟小伙伴们商量，然后通过就团市委就艺术中心的，也是通过他们的帮助，以及我们团支部正那个宋庄镇团委的帮助，成立了宋庄青年艺术家团支部。 现在这个团支部是不是真的能够帮助到这些青年人们？你们的工作主要涉及哪些方面？是不是任何青年艺术家有困难都可以找组织？ 对，我们的初衷就是任何艺术青年只要他有困难找到我们，我们就全心全意的帮助他们。当然我们的力量现在还不是那么的强大，但是我们一定会尽我们的每一分力量来帮助这些艺术青年。目前为止我们帮助的青年有很多，除了最基本的，比如说找工作室啊，然后帮他们做一些展览活动，然后还帮助他们开发一些衍生品，让他的艺术作品更加的具有价值。除了他本身的价值之外，还开发一些商业的价值，帮他们对接一些展览活动，就是整，然后组织一些青年采风啊、写生啊，然后大家交流啊，一起做小年啊。更有甚者，我们还帮大家就同样漂泊的艺术青年来介绍对象，这种事情 解决大龄男女艺术青年的问题。 对对对， 一开始可能要解决吃和住的问题， 对， 之后要解决让更多的人去知道他们的问题，然后才帮助这些青年艺术家可能从宋庄走到北京，走到全国，再走向世界哈。也希望宋庄未来能够成为一个全世界艺术青年聚集的地方。 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航，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把马球传好，三号王林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生命的广阔不敌寂寞，难怎能感到命运它无法让我们归于旧绕，就算鲜血洒满了怀抱，继续跑，带着赤子的骄傲，生命的闪耀不停。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由团市委和北京青年广播共同打造的《青年说之年轻榜样时代力量践行十九大精神》系列访谈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爽。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勉励我们，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其实在生活中有很多这样优秀的年轻人，他们或许默默无闻，但是他们一直就在我们的身边。他们用点滴言行践行着十九大精神，用自己的榜样之光肩负起了使命担当，同时也照亮了为民初心。所以北京青年广播特别推出了青年榜样系列节目，我们走街串巷，不断地寻找，走进各行各业，将这些年轻的面孔带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请他们用最年轻的方式和我们来聊聊自己的榜样故事。第三位青年榜样，他在整个大学期间不仅在校内非常活跃，在校外也参加了非常非常多的志愿服务。他是首都大学生英才学校的学员，曾获得中央民族大学优秀团干部、优秀志愿者等称号。他还荣获过第22届中韩青年论坛校长奖，也是 APEC 会议的志愿者。他就是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专业的大四学生李金珠。大学校园里正在孵化最年轻、最有力量的志愿者团体，让我们一起走进李金珠的故事。 高考结束，我面临人生的第一次选择，就报考了一个与志愿相关的专业，社会工作。上大学后，因为专业的关系，学校经常组织我们参加关爱帮助老年人、儿童、残疾人之类的活动，也常听相关讲座。有一回，海淀精神卫生防治院的李院长给我们带来了一场讲座。当我听到社会上有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精神病人，他们也有回家的心愿，我很受触动，就想帮助他们，实现他们回家的心愿。但是帮助精神病人康复回家，对于一个女大学生来讲，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此，我在课下翻译学习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好好地做了一番准备。在我正式成为海淀金防的志愿者后，我在那里学习、工作、劳动了一个多月。一开始，情况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顺利。一个中年大叔患者，名叫福瑞，他总是追着我陪他下围棋。陪他下的时候呢，他动不动就敲打桌子，大声吼我棋艺不佳，你怎么这么笨呀，往这儿下。不陪他下呢，他就追着我满世界的跑，这让我心里也很害怕。有一回小组活动，当我宣读一些活动细则，他就故意起来捣乱， Chairman, I want to smoke。 他也经常用这一招来为难工作人员。渐渐的，我发现了这个大家口中的活宝，其实他很聪明，英语口语也不错，所以我就经常给他一些机会，让他上台来展示自己。渐渐的，我懂得了他喜欢和我玩的原因，是因为我可以理解他，尊重他，倾听他。还有一位患者赵阿姨，刚开始对我格外的冷漠和戒备，路上碰见他，每次我都跟他主动打招呼，赵阿姨，可是他总是装作没看见我的样子，头也不抬的就走了。护士长告诉我们，精神病人很需要人的陪伴，但是和精神病人聊天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我完全不懂他们的语言逻辑和思维方式，更别说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难道就这样放弃了吗？ 幸好有学校的老师及时给我们提供专业知识的支持，有医院的医护人员愿意把经验全都讲给我们听，还有我的志愿者小伙伴们陪伴我，给我鼓励，这都让我感受到了来自集体的力量和温暖。于是我每天一如既往地陪着赵阿姨一起下地做农活，做缝纫，做饭时给她打下手。一开始我本想跟她聊些家长里短来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可是我发现她好像并不在乎这些，于是我就开始向她讨教怎么分苗掐秧，拔草时用几分力度，她这才开口跟我说几句话。有一回我外出去社区康复之家服务，第二天回来护士长对我说，赵阿姨昨儿惊念到你了，她问明大的那个小姑娘今天怎么没来呀，她怕你再也不来找她玩了。临别前一天，赵阿姨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想我留下，她的情绪很激动，手也在不停地颤抖，但是我感受到了那份亲情般的温暖。那一刻我懂了什么是志愿服务，也感受到了志愿服务的伟大和魅力。 谢谢金珠给我们带来她的故事哈。我觉得金珠的故事里最重要的是贵在坚持，从初中的时候第一次参与志愿活动，爱上了志愿活动，那从此呢她好像一直没有放弃这件事情，上大学之后也是每周五都有坚持去这个学校里。我们刚刚看了的很多金珠在参与志愿活动的时候的一些照片，一些图片的资料，能感觉到金珠真的是一年365天哈，这个年复一年的参与了非常多各种各样的志愿的活动啊，投入到志愿工作当中去。那你觉得社会工作对于我们整个社会的运转来说有多重要？ 我觉得如果我用一个比喻来说的话，我们每个人如果都是一个孤岛的话，那么我们社会工作者就是桥梁，他将我们这种炽热的助人之心变成一种纽带，来连接各个孤岛，最后将我们整个这个社会的这种孤岛连接成大陆，这就是我们那个社会工作者， 有机的连接者。 对，有机的连接者。如果说我们志愿者，大家可能都听到过一个这样的故事，就是一个小孩他不断地捡起海滩上的海星，把它扔回大海。有人就说，这么多海星你一个人力量能扔得完吗？但是扔回一个海星就相当于有一个生命重获了新生。那我们社会工作者其实就是这样一群拾海星的孩子。我们捡起了一个一个的生命，我们帮助一个一个的弱势群体将他们走出困境，让他们变得很欢乐，哪怕是很短暂的，让他们遇到友爱，哪怕是初次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社会工作者做的就是用生命去影响生命。所以我们觉得这样对个人来说，或者是对这个社会来说，都是十分有意义和价值的一件事情。 很动人的理念哈，用生命影响生命。因为在初中的时候你接触过一次志愿活动，所以对志愿工作这件事情有很强烈的好感。那在上大学选专业的时候就选择了社会工作这个专业，当时做这个决定，因为对社会工作这个专业可能我们一般的这个年轻人不是特别了解哈，当时是怎么想的？ 确实像爽姐提到的这个不忘初心，究竟这个初心是什么，这个心是一种怎样的情感或者是怎样的体验呢？我就想先跟大家说，最近有一个特别热播的一个综艺节目《国宝档案》，就刚才节目当中也提到了。有一期节目当中呢，邀请来一位年逾古稀的志愿者爷爷，当主持人问到他说，您年纪这么大了，怎么还要在故宫当志愿者讲解员呢？安享安度晚年这样不好吗？然后这位志愿者爷爷他这样说，在我帮助游客之后，当我看到游客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向我频频的点头鞠躬致谢，自 自己的心里面就会有一种满足和愉悦感。 嗯， 就是这种满足和愉悦感是多少金钱也换不来的。 嗯， 当我听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和这位志愿者爷爷有一种内心的共鸣。 嗯 嗯，我就觉得想说的是，不管你是17岁还是70岁，只要你乐于去奉献，愿意去帮助别人，在这样的志愿服务当中，你都会收获像我们心理学上马斯洛所提到的这种心灵的高峰体验。 嗯， 正是这种体验，也许就是在我年少时期，是我走上志愿者这条道路的一个原因。 嗯， 我想这可能就是我的一个初心。 嗯， 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新地方把球传好，三号王明超。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第四位年轻的榜样叫范晨，他是北京行远公益服务发展中心的负责人，全国优秀的共青团员，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民政部中国公益慈善培养计划的成员，海淀区十大明星志愿者。 我是一名社会组织的负责人，但如果搁5年前您告诉我未来我会将公益作为毕生事业，那么我准不信。因为我是学通信工程的理工男，我用了将近1个月的时间去思考，我们究竟应该设计什么样的活动才能实现传递公益理念，让更多人参与公益服务当中来呢？传递公益理念代表着要有意义，让更多的人参与代表着不仅要有意义，还要有意思。那么让有意思的事情变得更加有意义，让有意义的事情变得更加有意思，这就是我们想传递的公益理念。2014年，习总书记在全国人大第二次代表大会当中提到3言30的理念，让我醍醐灌顶。这不仅是对一名共产党员作风建设的要求，不也是对于一代青年人成长的勉励吗？我想，对，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将有益于青年成长的政策理论通过我们的努力被青年所熟知。于是我们认真地研究了市场上备受青年喜爱的密室逃脱、桌游、团队拓展等各项活动，我们将极具情怀的党史、近代史作为活动的故事背景，我们将有益于青年成长的政策理论和习总书记的系列讲话作为活动的线索和纽带，我们引入了国外的领导力课程作为活动的开展形式，我们先后设计了勇闯雪山、重走长征路等70余项红色经典的政策理论思维拓展课程，也先后获得了北京市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金奖、北京团市委青年社会组织公益创业项目大赛的金奖等诸多殊荣。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设计出来勇闯雪山这个课程的时候，我们通过微信公众号推行项目，消息发出去的1天后都没有一个人报名。我们想了想说这样子不行，于是我们将项目进行了深度的修改。第二次推送的时候，我们的项目名叫做密室逃脱之勇闯雪山，活动不到30分钟的时间内30个名额都爆满了。有很多人给我打电话问我，你们的活动确定是免费的吗？这30个人当中有2个人是我大学同学。活动结束后，同学跟我说， 我真的没有想到党史和近代史可以以这种创新的形式开展，尤其是习总书记讲的攻崇为志，叶广为勤的讲话实在是太赞赞了，头一次听得这么认真。我笑着对他说，你当然要认真听了，我们将通关的密码以数字顺位的形式藏在了习总书记的系列讲话当中，不听个三五遍休想通关。强化社会责任意识、规则意识、奉献意识是党的十九大对于公益的要求，而我们想做的就是将有益于青年成长的政策理论通过我们的努力被青年所喜爱，这就是我认为对青年最好的公益。五年的公益道路上，我们的思维拓展项目屡获殊荣，同时也让我获评全国优秀共青团员，并且纳入了民政部中国公益慈善人才培养计划。同样是五年，这五年的道路当中，我们没有一天不是备受压力的。我们的办公室的房租从哪里来？我们每一位公益人的工资又从哪里来？我们的水费电费从哪里来？但是我们将压力转换成动力，不断的学习充实自己。我们用我们自己的专业谋生，同样用我们的专业为我们的公益梦想保驾护航。也是这五年里，我们不断学习充实自己。今天在公益道路上，我不再是一名偏科生了，我通过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职业资格考试。我相信只要坚定理想信念，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在这个充满梦想与机遇的新时代，我们每个人的梦想都终将实现。 现在公益活动对你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它是你的一个职业了。 对，它是我一个职业。最早的时候，现在应该算是六年前了，因为是2018年了嘛。那个时候上学的时候，我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就是那时候看到的志愿者更多是地铁啊，包括咱们的奥运会那个指路这方面。那时候最早参与也是这些。当时的感受呢，就是一开始参与的时候最大感受就是获得感很足，就是感觉很多人过来，然后呢跟你说了很多声谢谢，就是因为你对他们帮助。后来呢，随着参与多了，我就在想说，作为一个青年人，我是否能在这个志愿服务和公益行业当中能更好的发挥我一个青年人特有的这种创新和青春的这种想法。所以后来就更加的偏向于这种文化的志愿服务。然后就是全职的时候呢，更多的我们就是想到的是，就是说随着这个从学校到工作的开始，就是我发现了身边的这个，就是随着你的增多吧，我原来这个身边的朋友更多是同学，现在呢这个身边的很多的朋友基本上都是公益领域的这些人了。所以这个公益道路导致的就是我自己的朋友圈也变成了一个公益圈。 经济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文，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穿好，放好往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由团市委和北京青年广播共同打造的《青年说之年轻榜样时代力量践行十九大精神》系列访谈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爽，用创新捕捉未来，与公益同行，为艺术青年营造一个温暖的家。今天我们有幸认识了四位非常优秀的青年榜样，他们或许正在从事着和自己的本来专业截然不同的工作， 但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梦想，中国梦。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发光发热，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青年就是要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做时代的弄潮儿。他们用点滴行动实践着为中国梦的筑梦之路，添砖加瓦，放飞青春的梦想。主持人王爽，代表策划张月，编辑江志勇，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以上就是青年说之年轻榜样时代力量践行十九大精神系列访谈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欢迎大家关注青年广播接下来的节目，我们明天再会。 不弃不离，永远在一起，我简单的话还是那我们。